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许敬宗在高宗一朝升任礼部尚书，由礼部尚书进位宰相团，并非难事。然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许敬宗又栽了一个跟头，起因是他嫁了一个女儿。许敬宗把女儿嫁给了岭南部落酋长冯昂的儿子。冯昂虽然已经归顺唐朝，但是他的身份还是岭南部落酋长。在正统读书人看来，这就是蛮酋，有身份的家庭是不会跟蛮酋通婚的，他们认为这样太跌份儿了，有失体统。许敬宗毅然决然地将女儿嫁了过去，为了民族的融合，为了国家的统一，当然更多是为了钱，因为冯昂给的钱很多，让许敬宗动了心了。延伸说一句，玄宗朝那位有名的太监高力士是冯昂的后人，只是高力士从小被姓高的宦官收养，便姓了高。其实他祖上是姓冯。许敬宗贪财嫁女，迅速被御史弹劾，于是再次被贬，从礼部尚书被贬为郑州刺史。2年后，许敬宗总算回来了，出任卫尉卿。这个职务是管理宫廷军械，品级从三品，与礼部尚书的正三品还有差距。略让他感到欣慰的是，他还能够兼修国史，同时还是弘文馆学士。朝廷大权依然掌握在长孙无忌的手中。长孙无忌从贞观初年一直红到了现在，差不多有30年了。而许敬宗呢，除了短暂的出任过礼部尚书，多数时间他连正三品都不是，那就更谈不上成为宰相了。时间走到了永徽5年，黑暗的天空中终于出现了一丝光亮，武则天与王皇后的争宠让许敬宗看到了希望， 他希望变革，他希望疫后，只有改变现状，他才能够有扬眉吐气的机会。永徽五年，徐敬宗62岁，渴望变革本应该是年轻人的专利，而徐敬宗62岁还时刻渴望着变革。他看透了疫后背后的局，这次疫后表面上争夺的是皇后之位，实际上却是李治和武则天的一箭双雕。他们希望通过疫后既把现在的王皇后拿下，同时呢将权倾朝野的长孙无忌放倒。这是李治和武则天的如意算盘，同时也是许敬宗的算盘。现在他们把算盘珠子拨到了一起，一拍即合，各取所需。在许敬宗自发对长孙无忌游说时，他还只是从三品的卫尉卿，不久他的心计被李治和武则天知晓。永徽6年9月，许敬宗由卫尉卿升任礼部尚书，重回正三品的行列。在许敬宗的鼓吹之下，李治坚定了换后的决心，并且在李绩的默默支持下，成功地将王皇后废除，由武则天继任皇后。疫后大获成功，许敬宗站对了队。在册立皇后、拥立太子的过程当中，许敬宗处处敢为人先，深得李治和武则天的信任。无利不起早，起早必有利。许敬宗的尽心尽力很快收到了回报。公元657年65岁的许敬宗被擢升为侍中及最高监督长，这标志着他终于成为真正的大唐高官，终于成为宰相团的一员。为了这一天的到来，许敬宗已经奋斗了40多年。一年以后，原中书令李义府被贬出长安，空出来的中书令职位由许敬宗接任。此时朝中已无长孙无忌、褚遂良、于志宁、柳氏、来济、韩苑的踪迹，他们或死或贬。而那个曾经被长孙无忌当面多次呵斥的人成为了皇帝的新宠，他所受的恩宠无人可比。随后的十几年，许敬宗一直受尽恩宠，在此期间曾经与他相提并论的李义府已经被流放到西周，老死在那里了，而许敬宗在长安所受到的恩宠一切如旧。公元666年，许敬宗74岁，这一年他又得到了格外的恩宠。他与李绩因年老行动不便，李治格外恩准两个人可以骑小马一直到进宫门口，从而大大降低了他们上朝的劳累程度。恩宠便是如此扑面而来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尝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尽管许敬宗受尽恩宠，但是他的口碑可不好，人品遭到了广泛的质疑。与他同时代的人似乎都在问，这个受尽恩宠的人有做人的底线吗？事实证明，许敬宗这个人没有底线，人品成疑。首先，在兼修国史方面，他居然没有一个史官应有的职业操守。身为史官，本应该秉笔直书，是非曲直，实话实说，而他呢，没有客观标准，只有个人好恶。 封德仪本是隋唐两朝大臣，原本在历史上还是做过一些事情的，没有史书上写的那么不堪。然而在许敬宗的笔下，我们看到的封德仪就是一个老混子、老滑头。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就是因为封德仪与许敬宗的陈年恩怨。封德仪不止一次说过，虞世南人品高尚，江都兵变时愿意替兄长虞世基去死，而许敬宗身为人子，眼看父亲许善心被杀，却只顾自己跪地求饶保命。封德仪的话压了许敬宗很多年，因此等到许敬宗兼修国史的时候，他就用笔压了封德仪几辈子。除了个人好恶，许敬宗修史还收钱呢，如果打点到位，他可以保证在史书中把你的祖上写得好一点。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龙是许敬宗的女婿，这段婚姻也是因为钱。钱九龙出的钱多，许敬宗便把女儿嫁给了他。有了这层关系，本来只是皇家奴才的钱九龙被许敬宗修改为出身豪门望族，同时许无中生有的为钱九龙增加功绩，居然与开国有功的刘文静、长孙顺德相提并论。许敬宗的儿子娶尉迟敬德的曾孙女为妻，在接受尉迟敬德儿子尉迟宝林的贿赂后，在许敬宗的笔下就出现了一个接近完美的尉迟敬德。由此可见，许敬宗写的不是历史，而是企业家付费的有偿报告文学。令人欣慰的是，许敬宗死了之后，由他兼修的国史被重新整修，总算一定程度地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。除了兼修国史让人诟病，许敬宗对儿子的无情也让后人诟病不已。或许许敬宗会委屈，也会不服，因为他针对的不是儿子，而是情敌。很不幸，在许敬宗的家里，儿子和情敌合二为一。妻子去世之后，许敬宗便喜欢上妻子的一个婢女，便把婢女升级做了继室，即第二任妻子，并且让她姓虞，可能是取虞姬之意吧。然而许敬宗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他只知道虞姬颇有姿色，却不知道自己的长子许昂早已经跟虞姬有染了，而且这所谓的虞姬成为继母之后，两个人的不正当关系依然继续着。许敬宗终于知道了真相，他没想到，哼，儿子竟然把绿帽子戴到了自己的头上。盛怒之下，许敬宗将虞姬休掉，然后上书皇帝，以不孝之名将儿子许昂流放岭南。多年之后，许敬宗才回心转意，上书请求皇帝将儿子从岭南召回。许昂从岭南回来以后，担任过一个小小的县令，不久就死在县令任上，而他与父亲的结却永远没有解开。从贪图钱财嫁女给蛮夷酋长之子，到收受贿赂篡改历史，再到冷酷无情将亲生儿子流放岭南，都说明一个问题，许敬宗做人是没有底线的，这个人人品有问题。关于许敬宗的人品问题，太宗李世民看得比谁都透。 在《贞观政要》当中有这样一个记载，唐太宗问许敬宗，朕观群臣之中，你算很贤能的一个，但是有很多人说你的不是，这是为什么？许敬宗回答说，陛下，春雨如高枝，农夫喜欢它的润泽，行人却厌恶它使道路变得泥泞，秋月明亮如镜，家人喜欢赏月观赏，而盗贼却嫌它太亮，天地之大而有人抱怨他们的缺憾，何况为臣，我没有肥羊美酒来调和众人口中的是非，所以是非不可听，听了也不能说，皇帝听了，臣子就要受禄，父亲听了，儿子就要遭殃，夫妻听了就会离婚，朋友听了就会绝交，亲戚听了就会疏远，乡邻听了就会远离，人生有七尺之躯，却需要谨防三寸之舌，舌上有可怕的龙泉，杀人不见血，谁人背后不说人，谁人背后无人说。嘿，他对答如流，有理有据，巧舌如簧，许敬宗的才气确实不是盖的。纵使许敬宗对答得体，也没有得到李世民的信任。中贞观一朝，许敬宗始终没有得到重任，症结就在于他的人品，让李世民很是质疑。回望贞观一朝，重臣之中除了长孙无忌之外，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魏征、岑文本、马周、于志宁、李靖、李济等人的人品都广受赞扬。有才的许敬宗身为根红苗正的十八学士之一，却没有在贞观一朝受到重用，根本原因就是人品一向拖了他的后腿。到了高宗朝，许敬宗风生水起，二次创业成功了，究其原因是李治和武则天已无李世民的道德判断标准，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人的能力，一个人的术，因此有才无德，做人没有底线的许敬宗便得到了重用。在这一点上，武则天的用人标准跟刘邦以及曹操如出一辙，但求有才，不求有德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公元670年，78岁的许敬宗请求退休，皇帝李治恩准，同时擢升许敬宗为特进，享受正二品待遇。两年之后，许敬宗走完他的人生路，享年80岁。许敬宗身后，关于他的谥号又起了风波。太常博士袁思古给出了一个谥号，谬，谬论的谬。按照谥法规定，名实不符为谬，理由是什么？许敬宗贪财，将女儿嫁到了岭南蛮夷部落，同时又冷酷无情地将亲生之子长期流放到岭南，如此名实不符，视为谬。对于这个不体面的谥号，许敬宗的孙子许延伯提出了抗议，他认为袁思古是出于与许家有旧怨，所以用这个谥号来报复。这时候 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父亲，同为太常博士的王福畴出来说话了。谥号是一个人盖棺定论之后的称谓，如果说得失只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那么荣辱可是关系到千古的事。如果袁思古与许家的私怨属实，那么自当依法查处，看袁思古究竟有无挟私报复。如果袁思古没有，那么已经定案的就无法更改，就是谬。王福畴话说得很硬气，在他心中早就将谬字刻在了许敬宗的身上，此人不谬何人谬呢？直到这个时候，李治不出来过问不行了，他命令尚书省五品以上的高官就许敬宗的谥号重新进行审议。礼部尚书袁思敬出来打了个圆场，按照谥法，既过能改为公，那么就给许敬宗定为公吧。公既过能改，就是他了。李治便下诏准奏。自此许敬宗被盖棺定论公。一个有才无德之人，一个做人没有底线的人，尽管生前受尽恩宠，死后却躲不过道德的审判。有人说许敬宗在宇文化及的刀锋下苦苦求饶是能屈能伸，有人说他极力鼓吹立武则天为皇后是审时度势。同样的事情居然会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解释，这就是历史的玄妙。如果许敬宗地下有知，他可以学一学他的后生晚辈狄仁杰，学一学人家如何能够在武则天面前受尽恩宠，同时又能够留下千古盛名。狄仁杰的谥号为文惠，文经天纬地为文，道德博厚为文，惠柔智慈民为惠。两相对比，人比人就得死啊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提起大唐名将，很多人会想起李靖、李济、侯君集等人，但其实在唐高宗李治时期也是一个名将辈出的时代。都有哪些名将呢？他们身上又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本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燕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打开历史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，大型报道，非遗时光。 大家好，我是孟亚楠，今年37岁，北京人，我是北京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老北京叫卖的传承人。 冰糖葫芦。 老北京叫卖是北京特有的汉族民俗文化，是旧时京城的小商小贩基于北京胡同这一特殊的居住形式，为了招揽生意推销商品，在街头巷尾之间自发口头创作的一种带有一定韵律的叫卖调，具有强烈的京味特征，体现了老北京的风土人情。老北京叫卖在明代已有记载，在清朝末年开始得到较大的发展，到了民国时期，老北京五行八作都积累了众多的叫卖调。老北京胡同中的百姓生活是叫卖产生的土壤和环境，那时候人们都住在胡同的院子里，不吆喝谁都不知道您卖东西来了。可以说小商小贩嘴里的叫卖就是最经济最通俗最实用的广告。 公鸡一打鸣啊，天空的歌哨声一起啊，早上起来京城卖早点的就来了。哎，油儿又清冽，面儿又白，扔到锅里头飘起来，这好大个的油炸滚了。哎，就是卖油条的。然后到了上午呢，就是技艺类的，汉阳铁壶磨尖的嘞，抢菜刀，哗啦哗啦哗啦，这些慢慢就出来了。完了到了下午呢，还有一些修理皮鞋，擦皮鞋，擦擦染染，慢慢慢慢到了晚上，卖什么的呢？开了锅的炸豆腐，炸丸子开锅，馄饨开锅。到最后一声迎面饽饽，迎面饽饽一吆喝完，这一天就结束了。 解放后，随着国营和集体经济成分对个体商贩的吸收和改造，老北京叫卖失去了曾经的土壤。20世纪80年代以后，作为一种濒临灭绝的汉族民间艺术形式，老北京叫卖逐渐得到了发掘和恢复。2004年，当时的孟亚楠还是中国戏曲学院曲艺表演专业的一名学生。有一次，他在电视节目中看到了老北京叫卖老艺人们招收徒弟的消息，于是便上门拜师学艺，跟着张桂兰和张振元两位老师学习老北京叫卖。 今天呢，咱们再把之前学过的那个卖药堂，咱再来的好吗？ 好， 来。 2005年。孟亚楠帮助老师成立了老北京叫卖艺术团，定期排练，通过各种演出扩大老北京叫卖的影响力。现在团里成员有将近40个人。2007年，老北京叫卖被正式列入第二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。孟亚楠说，时代在变迁，社会在不断的发展，对于老北京叫卖的推广传承也应该符合当下人们的心理要求，不断创新形式。 现在我们不单单是就是一个吆喝叫卖，我们把吆喝叫卖已经把它编成了故事，把它编成了话剧，然后不单单传承的是吆喝叫卖，传承的是北京城这座城它的历史它的背景，又把各种的叫卖串联在一起，就是有叫卖剧啊，情景剧啊，包括话剧啊，让现在的年轻一代能够更多一些的了解过去的老北京是什么样。 酿制声音的醇，雕琢声音的美。 FM95.4 AM603 北京。